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86章。莫凡没有动，这让他怎么下得了手呢？徐昭庭发现莫凡没有下手，却突然跪了下来，用他那已经满是鲜血的脑袋不停地撞着地面。他在祈求着莫凡，他不想这样活下去了，更不想再被指使去杀人。他坚信每杀一个人就会想起今天这个痛不欲生的画面，他只求解脱出来，兴许黄泉路上还能够赶得上一个人离开的张露露。莫凡再一次拨通了唐月的电话，他想确认是否有别的办法，然而唐月那里给出的依旧是绝望。 按照他说的做吧，这会让他更好受些。 唐月声音低沉道。我。莫凡看着不停地磕头祈求自己的许昭庭，心中更是卷起了一层又一层的火焰。终于莫凡点了点头，表示答应了许昭庭的祈求。一串玫瑰色的火焰在莫凡的手掌心上窜起，炙热地燃烧着，跳动着，火光映在莫凡那张刚毅的脸上，更映在了许昭庭已经腐烂流血的脸上。看着许昭庭，莫凡不禁想起了天蓝魔法高中开学典礼上那个惊艳全校的雷系学生，那一刻他无比的耀眼，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脸上都会带着几分傲气，毕竟他是全校唯一一个雷系的学员，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你安心的走吧。莫凡重重的呼吸着，却感觉空气都有些刺痛着喉咙。手掌上的玫瑰色火焰终于从指缝间滑落，像是一团圣洁的浆液，从许昭庭的头顶慢慢的浇灌了下去。火焰的温度相当之高，血红色的玫瑰烈焰在焚烧起他身躯的时候，更是蔓延到了旁边张露露的身上。被火焰侵占了全身的许昭庭抱紧了张露露，火焰烧得很猛，莫凡不想让许昭庭在临死前还承受焚烧的痛苦，所以他让烈焰烧得很快很快，尽快结束掉许昭庭的生命。鲜艳的红焚烧出了一朵朵葬龟，化作了一个炙热圣洁的葬礼仪式，迅速地将许昭庭和张露露给烧成了黑色的粉末。整个过程莫凡背着他们，凄凄冷的月光洒落在这冷清的天台上，鲜艳的火光拉长了莫凡的影子。就在这时，莫凡的拳头不由得狠狠地拽紧，随着许昭庭和张露露的引燃，莫凡胸腔的怒火变得更加剧烈了，仿佛要从身体之中燃到空气之中。有些僵硬地抬起手，将手机放在耳边，莫凡的声音沉重无比地问道， 唐月老师，你之前说这次行动的指挥人很可能就潜藏在明珠学府当中。 嗯，可惜我们不知道他名字，除非像许昭庭这样得到情报，否则我们能做的只有等他自己暴露。 假如我给他们对我下手的机会呢？莫凡认真地问道。 地圣权真在你手上的话，他们会出手，冒险也会出手。 那好，我就给他们一个下手的机会。 你要做什么？ 唐月老师，你们尽快锁定那位蓝衣主教吧，明珠学府的这个就交给我。莫凡说道。说完这句话，莫凡已经挂去了电话，身后的火焰已经开始慢慢的熄灭了。莫凡这个时候才敢转身，看着那一堆混杂在一起的骨灰，莫凡的目光冰冷至极。你们俩安心走吧，仇我莫凡来给你们报。玲玲，找到暗影妖兽的位置了吗？莫凡开口问道。 怎么感觉我变成你的小丫鬟了？身在杭州还要帮你找上海的线索。好了好了，暗影妖兽呢，我要找到很难，但是要知道被谁捕获了却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暗影妖兽现在落到了一名叫沈明霄的人手上。 玲玲说道。 帮我找到他们。 没问题。 玲玲也听出莫凡的语气了，那是一种火山濒临爆发的感觉。虽然玲玲不是很清楚她这么迫切找到暗影妖兽是为什么，但玲玲会全力帮助莫凡的。 啊，找到了，他们在明珠学府南面的一个快递仓库中。 玲玲办事效率真心高，精通追踪锁定的猎人大师确实非比寻常。 好，两个小时后帮我散布一个消息，就说我莫凡凌晨时分会带着暗影妖兽到驯兽铁笼。这个消息我要你确保让所有参加考核的人都知道。 你干嘛？ 引蛇出洞。 莫凡要找的那个害死了许昭婷和张露露的混蛋，既然在他们暴露之前是不可能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那就全面的撒网。暗影妖兽在自己手上，所有参加考核的学员都会对自己下手，那名黑教廷学员也不例外，甚至可以以夺暗影妖兽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莫凡一定会将他揪出来的，绝不会放过他，绝对不会的。这是一家已经明显要改建了的作废仓库，仓库大概有一间教室的大小，里面还堆放着不少杂物。此时仓库里边正冒着一些寒气，那是因为在中央的地方正有一条条粗大的冰锁正锁住一只体型大概如豹的生物。这只生物毛发旺盛，甚至都遮住了眼睛，长长的尾巴在黑暗中闪耀的荧光格外的显眼。 好好看着，等到夜再深一些，我们便将它带到目的地，这次任务就算是我们完成了。 沈明孝吩咐自己的队友道。 啊，累死老子了，差点给他跑了，不行，我现在要去休息休息。 罗宋摸着自己那一身臃肿的肥肉说道。 留他们三个在这里就行了。 沈明孝对另外三个人说道。这次捕捉暗影妖兽，他沈明孝和罗宋出了大力，另外三个人有一种躺赢的感觉，所以这种看管的事情自然是交给他们。另外三人也没有说什么，坐在仓库内准备熬通宵守着。罗宋和沈明孝两个人勾肩搭背，一块去一家港餐厅饱饱地吃上了一顿，这才一边畅聊一边回住处去了。 罗老弟，你就放心吧，等我们进入了三步塔，你要除的那个人还需要犯得着动用我的关系网吗？我们自己就可以将他做了。哼，真是好笑，倘若不是我沈明孝开学来迟了一些，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乡野小子在那里耍出威风来。 沈明孝笑着拍着罗宋的肩膀。 可不是啊，这个明珠学府本就是该由我们来呼风唤雨，你我两家联手还怕什么白家木家？ 罗宋也咧开了嘴笑起来。两个人酒足饭饱，晃悠着要回去睡一个好觉，谁知道手机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响了起来。沈明孝一看是自己大哥沈林打来的，于是笑着接听道。 大哥，你是来过问进度的吗？放心吧，我怎么会辜负你动用了猎者联盟的资源来帮我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将暗影妖兽给拿下了。 是吗？那我怎么得到消息，半个小时后有一个叫莫凡的家伙将会拖着暗影妖兽出现在驯兽铁笼处？ 沈林沉着声音说道。 怎么可能，暗影妖兽正被我们控制呢，那家伙一定是虚张声势。 沈明孝不屑地说道。 要不我打个电话过去问问。 罗宋有些担忧地说道。罗宋拿出了手机，拨打了那三个留在那里看守的队友的电话，结果电话好半天都打不通，三人的电话全都无法接通。沈明孝和罗宋相互望了一眼，心想 坏了。 俩人飞奔到了老仓库，结果发现仓库门大开着，里面哪里还有暗影妖兽，唯有自己三个已经昏倒在地上的队友。 混账东西，竟然敢劫走我们的镖，走，找他算账去。 沈明孝顿时怒不可止，他们费了那么大劲儿才抓到的暗影妖兽被人窃取了，以沈明孝的高傲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呢？罗宋更是恼怒，怎么又是这个莫凡，三番四次的和自己作对，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放过他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87章，明珠学府的驯兽铁笼是供给召唤系学生使用的，防止一些召唤兽出现异常情况。驯兽铁笼在整个明珠学府青校区的最边缘，那里都已经算是靠近一座老山的地方了，平时里很少有人会出没。当莫凡得到暗影妖兽的这个消息一放出，几乎所有到现在都毫无头绪的学员们一下子眼冒金光，全都早早地埋伏在了那里。可笑的是，打这个主意的人实在太多了，能藏身的地方估计也就那么几个，于是就有一种好几个陆续偷情的大汉挤不到一个柜子里的即视感，有些本来就是熟悉的还得尴尬地打个招呼。 妈的，我一定得把这个混蛋给泡成种尸，竟然把所有人都叫来了。 沈明孝都快疯掉了，他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弄到的暗影妖兽，结果这些消息公布出去，一群蠢材都跑来分一杯羹。他沈明教本事再大，恐怕也没有可能和近1000名学员抗衡啊。 穆姐姐，莫凡他真的抢到暗影妖兽了？ 艾图图躲在楼顶小声地问道。 图片你不是也看了吗？ 穆奴娇说道。 可是他是不是脑子出什么问题了？抓到暗影妖兽就抓到了呀，怎么还发了一个自拍，直接发朋友圈了？ 艾图图说道。艾图图本来内衣都脱了，打算洗洗睡了，谁知道刷朋友圈的时候赫然发现了一张自拍照，上面的人赫然是莫凡，旁边还有一只幽狼兽给控制住的暗影妖兽。老天爷呀，这货是发朋友圈发出病来吧？谁得到暗影妖兽，那不是夹着尾巴做人吗？偷偷摸摸地送到驯兽笼里啊。这个莫凡倒好，直接晒出来，真乃神人呐。 他会不会是故意捉弄大家的？哎呀，不管捉弄不捉弄，待会儿就知道了。 俩人沉默了片刻，眼睛环顾着这一片狭小却躲藏着近千人的场地，都是得到消息跑过来的。 幽狼兽，我看见幽狼兽了。 暗影妖兽也在，被幽狼兽拖在后面。 我的天，这个大魔头还真的来了。 突然间，这看似宁静的校园角落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几乎每个人脑子里都在回荡着一个疑问： 这个莫凡脑子是不是有巨坑啊？ 莫凡如期而来，他顺着那条种满了枫树的柏油路径直地往前走，枫叶树两旁随时可以见到一些用低级手段在隐藏自己身形的学员，他们一个做呆滞状，不敢相信这个大魔头真的拖着暗影妖兽来了。道路的尽头是一个有喷泉的广场，喷泉之中耸立着几尊召唤兽的雕像，这些雕像浸泡在水中，已经长出了一些水苔藓，看上去很有岁月。雕像后面，白藏风和他的队员们躲藏着，他们目光凝视着已经往这里走来的莫凡，同样面面相觑。在水池雕像的另一个方向的大树上，一脸斯文模样的贾文清和那位学长傅天明也都瞪大了眼睛，几分不敢相信。莫凡继续往前走，此时已经有一些人按耐不住围了上来，只是没有人敢率先动手。谁都知道大魔头的实力超群，眼下在场这么多人，谁先动手谁吃亏。 他真的来了。穆姐姐，我看你还是别招揽他了，他平常的样子估计是靠吃药来维持的，他今天一定没吃药。 艾图图趴在楼顶上，从他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莫凡，也可以看到他带来的暗影妖兽。穆奴娇则没有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只是他如何揣摩都无法明白莫凡的用意。三步塔，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三步塔的机会都要舍弃呢？还有往日看到莫凡有点贱归有点贱，但很少会有像今天这么阴沉， 甚至可以感觉到有什么黑暗的气息在他的周身缭绕。这种黑暗气息木奴娇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当初他挣脱出自己的昆之林囚牢的时候，似乎也有这种黑暗气息在涌动。 他会黑暗魔法，还是说他身上有什么黑气器皿？ 木奴娇静静地注视着，却发现莫凡这个家伙越来越令人琢磨不透了。莫凡已经走到了广场的水池中央，围着他的人越来越多，只是依旧没有人敢擅自向前多迈出一步。暗影妖兽就被幽狼兽给拖着，幽狼兽和他的主人一样，面对这么多魔法师的包围，却没有流露出任何的胆怯。莫凡目光扫视着这一些人，他知道那个残害了许昭婷的人一定就藏在其中，可是究竟是谁呢？ 谁想要？ 莫凡指了指暗影妖兽质问道。 谁要？ 大家心中暗骂着，这不是废话吗？在场的人谁不想要啊？ 顺便说一下，在我老家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泉水，我本来打算和这暗影妖兽签订契约的，谁知道这家伙吞了我用瓶子装的泉水。暗影妖兽，你们要的话就拿去，我要的就是里面的泉水。 莫凡继续说道。这番话莫凡说得很直白，相当相当的直白。没错，他就是要告诉潜藏在学员之中的那个黑教廷的狗杂种，地圣泉就在老子这里，现在老子将它拿去喂狗，喂暗影妖兽了。有本事就他娘的跟这1000名学生抢吧。 这个家伙他知道我们的目的了， 他在诱使我们。 诱使又怎么样？所有人都在抢暗影妖兽，我们抢又会如何？暴露不了。 傅天明咬着牙说道。 是啊，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我可不想任务失败的回去见执事大人。 教师大人，你说句话。 那位教士像一尊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他的眼睛带着怨恨地凝视着莫凡。要是目光能杀人，莫凡已经在他的目光下化为了碎片了。 这个该死的莫凡竟然要故意引我出来。好，我宇昂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在这大混乱之中拳脚无眼，出现伤亡连学校都未必会追查下去，那就趁乱将你了结了，然后带着地圣泉离开。 大人，我刚才探查过了，暗影妖兽的呼吸中确实传出了地圣泉的气息，地圣泉确实在那只暗影妖兽的肚子里，假不了。 大人，我们确认过，审判会的人并没有在这附近，我们只要蒙蔽校方的眼睛，这次行动就绝对不会暴露。 假扮成学员的灰衣说道。宇昂点了点头，既然有人要找死，自己就成全他。 不要用教廷的力量，先将暗影妖兽抢到手再说。 宇昂说道。虽然无比痛恨莫凡，但宇昂清楚这一次拿到地圣权才是至关重要的，获得了地圣权，他宇昂也将成为一名蓝衣执事，权力滔天，想要谁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明白，只是青小区高手不少，我们恐怕会受到不小阻碍。 哼，一群废物而已。 宇航流露出了几分不屑，他不动，有他的手下来夺暗影妖兽。反正这些人就算都暴露了牺牲了，他宇航也不会多眨一下眼睛的。莫凡目光环视着周围，他很清楚光用眼睛看是不可能找出那些黑教廷成员的。一眼扫过，莫凡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几分熟悉的面孔。 白藏风，是你啊。新生大赛用雷劈你的事情我觉得过意不去，哎，这暗影妖兽就送给你，当作我真诚的歉意。 莫凡看着对自己有几分怨恨的白藏风，脸上顿时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笑容。说罢，莫凡就命令幽狼兽将暗影妖兽直接拖到白藏风的面前。白藏风站在那儿，人都他娘的傻掉了。 你要是真有诚意，这东西你私下给我，我马上把你当兄弟， 你现在扔给我，岂不是让我变成那个被围攻的人？ 说扔就扔，莫凡连多看一眼暗影妖兽都懒得，直接让幽狼兽将已经束缚的紧紧的暗影妖兽甩到了白藏风的面前。 上上， 抢下来，快抢啊！ 我死都要进三步塔，谁敢跟我抢，我跟他拼命！ 学员们一下子都疯了，顿时如沙漠中冲出来的恶狼一样，疯狂地朝着暗影妖兽扑抢着。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88章，率先出手的人倒是令人有些意外，正是拥有强大石骨妖的王力挺。王力挺操控着石骨妖直接盘旋在暗影妖兽的上空，对那些妄想将暗影妖兽拖走的学员直接发动了攻击。他的石骨妖实力明显得到了增强，盘旋的过程中更有一片片利刃一般的羽毛散落下来，疯狂地定在了暗影妖兽的周围。王力挺下手也确实狠，他石骨妖锋利羽毛大面积的飞射，瞬间刺杀了有十几人。那十几人连一个魔法都没来得及释放出来，一个哀嚎的就倒在了地上。 你们都应该知道，召唤兽和直接魔法不同，直接魔法或许可以控制住力道，避免伤及性命，但本身就嗜血的石骨妖，很多时候连我都把控不好，要是谁的眼睛被灼瞎，要害被切开，死在了这里，那也不要怪我王力挺冷血了，因为我有言在先。 王力挺霸气十足，上来就是将一大票人给震慑住了。王力挺显然还有队友，其他四个人马上围着王力挺站着，其中一人用脚直接踩着无法动弹的暗影妖兽，目光警惕地环视着周围。王力挺这番话还真管用，不少没有什么好防御能力的魔法师自行退了下去，还有那些无法描画星图的学员们在这个时候也没有选择争抢，急急忙忙退到了远处。这次争夺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关乎到性命的考验，校方更是明确表明，除非是故意伤人性命证据确凿，否则在争夺过程中出现伤亡是一律自己负责，所以要么就退出保得平安，要么别再误伤误死了怪学校和政府。现在在场的魔法师都是成年人了，他们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何况魔法师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 王力挺这个蠢货怎么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难道他真的以为自己的石骨妖是无敌的吗？他不知道这次考核可是四界的学员一起的，新生里面或许高手有限，可是老生里面隐藏实力的多如牛毛啊。 同为召唤系的海大富说道。郑冰晓点了点头道， 莫凡主动放弃掉暗影妖兽，虽然不知道他什么目的，但这次我们拿下暗影妖兽的希望非常大，王力挺竟然跟别人一组了，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他客气。 我们现在就动手？ 海大富寻思道。 不急，我们召唤系在初级的战斗中有巨大的优势，但到了终结就不太好说了。 郑冰晓说道。王力挺和他的团队终究为他们的冲动付出了代价。石骨妖纵然强大，在面对众多中阶魔法一起在空中炸开的时候，石骨妖也无法完全的躲闪。况且落井下石的人似乎大有人在，大家或许不会去真正伤及谁的性命，但王力挺这种拥有强大召唤生物的人就必须斩草除根。趁着石骨妖被一位中阶的冰系学长给锁住的时候，不知道谁的一道霹雳豁然从天而降，狠狠地轰在了石骨妖的身上。霹雳可是中阶单体威力最可怕的技能，石骨妖失去了敏捷的躲闪能力之后，其身子骨可脆弱的不行， 那一道触目惊心的霹雳直接将这石骨妖给轰得稀烂，血块和羽毛一起洒落。王丽婷脸色苍白地呆立在那里，似乎那霹雳是直接轰在了他的脑门上。王丽婷的四名队员很显然也是实力不够扎实，承受了几波攻击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一点骄横之意，拖着傻掉了的王丽婷就往外逃去。 哼，真是不自量力，就这点本事也敢和我们雷冠小组抗衡。我关毅是什么人想必大家都清楚，不想落到个凄凉下场，就乖乖地把路给让开，以后在外被什么人欺凌了，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我自然会给你们打抱不平。 关毅占据了主导，正协同他的四位队员将暗影妖兽牢牢地控制住了。刚才那毁灭掉石骨妖的霹雳正是他释放的，关毅的霹雳确实霸道，一时间没人敢轻易出手了，更是有几个装腔作势的家伙赶紧让开了道。关毅名声不小啊，是雷系这个大系当中出类拔萃的学员，风云人物中有他的名字，据说他早就拥有入主校区的实力，始终没有跨入就是为了拿到这份奖励，他比谁都清楚三步塔的重要性。 真能装，老子看你不顺眼很久了，大家一起上，把这个在主校区混不下去跑到清校区来作威作福的家伙给干掉。 人群中一个捏着嗓子说话的声音飘了出来，这声音一听就是个男的，估计是为了掩人耳目才这么做的。 暴浪驱逐。 话音刚落，又有威严之声传出，人们还在猜测谁要大胆出手的时候，就看见全池位置的水一下子全都抽到了半空中，水像一道高高挂起的帘子，就那样悬浮着，水雾飘飞。 是暴浪，快逃！ 哪个丧尽天良的家伙，这是要对付关毅还是要对付大家呀？ 人群中传出了一片谩骂，可是骂声再大也没有那呼啸而过的暴浪更加汹涌。暴浪那席卷的面积比猎犬还要广，简直就是一股洪流从天而降，然后不分敌我的汹涌狂冲。大家因为暗影妖兽而聚集在广场中央，这些倒好，一个暴浪如凶猛狂兽一样冲下来之后，一大片一大片人被卷入到了这暴浪之中。 水系的同学们赶紧清理呀，少一些竞争对手就多一分获胜的希望。 那个捏着嗓子说话的人又叫了起来。水系中阶魔法师们自然有踏水的能力，他们踏着水浪快速地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不过当他们看到成片成片的人被暴浪卷走之后，眼睛也亮了起来。是啊，何不曾现在把局势打得更乱，用席卷面积最为广阔的暴浪将一切不必要的碍事之人全都驱走呢？ 暴浪！ 枫叶树后面一个女孩凌厉的声音传了出来。 暴浪！ 那栋大楼处又有一个水系星图在闪现。 暴浪惊涛！ 不知又是哪位实力超群的水系魔法师，他释放出的暴浪更加恐怖，可以清楚地看见广场中央赫然卷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惊涛。那何止是洪水的驱逐了，简直就是要将人吞没，然后拍得骨头尽碎啊。水系魔法师们简直造反了，一个比一个的暴躁，一个比一个更加落井下石。他们凭借着暴浪的超级冲击力一下子冲灭了不下100名学员。所幸大家都不是为了伤人性命去的，否则这一层又一层的暴浪席卷下来，不知道多少人要在这恐怖的水系魔法当中活活的淹死。学员中终究有不少善良的女生，他们多少都会想办法将那些困在漩涡里的人给救出来。暴浪霸道，卷走的人数不过来了，整个广场更是变成了一片湖，就跟台风天河里的水将道路树木都给淹没了一般，狼藉一片呢。莫凡驾着幽狼兽已经跑到了高处，看到那滚滚的洪水，莫凡也是心有余悸。这魔法师一多，凑在一起释放出同一种魔法的话，那破坏力太惊人了。估计有许多自视实力出彩的中阶魔法师都无辜躺枪， 就这样被淘汰了出去。大多数魔法师掌控着强大的摧毁力量，自保能力却又平平。这一个接一个的暴浪冲下去之后，真可谓清理掉了一大片，单单是直接中招的就有100多人，而那些面对这样场面彻底失去竞争想法的更大有人在，他们老老实实的躲到了更远的地方。达到中阶级别是一回事，能够描画星图又是另一回事。在不够顺畅的将星图描画出来之前，他们没有一点竞争之力，况且就算是掌控了中阶魔法，稍有不慎还是会被打个落花流水，这局面确实太过混乱了，谁也不能说自己真的可以在群攻之下站住脚。莫凡将暗影妖兽交出去的时候就早早的退开了，他不会蠢到一个人和这么多中阶魔法师抗衡，就单单刚才的暴浪，如果不是自己躲得快，也要被冲成半个废人呐。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89章， 你们这些丧心病狂的水系魔法师，既然你们不想让大家得到，那你们也别想拿到暗影妖兽。兄弟们，不要再隐藏了，先把这些水系魔法师给扔出去，他们就是搅屎棍，留着他们对谁都没有好处。 人群中一个雄浑有力的声音传了出来，此人名叫张祥明，老生之中颇有影响力的佼佼者。他这么一号召，那些深受其害的其他系魔法师也忍不了了，他们纷纷把控起了星图，将矛头指向了那些水系魔法师们。暗影妖兽固然是这次所有人真正的目的，但往往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之下，大部分人都会被愤怒给控制住，战斗很容易演变成仇恨之战，本身系与系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在这毫无管束的战斗中，什么新仇旧怨的事儿都成为了可以大打出手的借口。管他暗影妖兽不暗影妖兽了，在人还这么多之前，谁都别想真正碰到暗影妖兽，所以先把其他的账给算了。水系魔法师确实犯众怒了，一个接一个的被踹了出去，幸好这场混乱战斗惊动了学校，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在外面抬人，肖院长估计也没想到莫凡会一下子将全部考核者集中到这里来混战，急急忙忙施展起了光系的高阶魔法来，制造出了一个硕大的结界，用结界将那群人圈了进去，防止他们的能量会溢出破坏学校的建筑，误伤无辜。除了肖院长，光系的老师们也都出动了，再迟一些来，青校区这一片战地就都要变成废墟了。其他系魔法毁灭能力或许没有那么直观，火系的最为头疼，一个猎犬要是走偏了往教学楼轰去，那还不得出大事啊。幸好这里是学校最偏的地方，当初校方也考虑到学生们可能在这里出现混战，特别选择了这里给他们作为争抢之地，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所有学员都在这儿混战。 院长，这样肯定会出人命的。 周正华有些看不下去了。 开启死叶统治大阵，将他们的力量全部压制下去。 肖院长严肃地说道，还好这混战才开始没多久，大家并没有完全打红眼。可是战斗这种事情很容易打着打着就到情绪失控的地步啊，伤亡会逐渐增加的，学院不可能对此毫无准备，会将地点设在这里，正是因为这片土地存在着一个司业统治大阵。司业统治是暗影系的高阶魔法，通过暗影系的魔石来进行星轨和星图的摆放，再经过庞大能量的灌输，以阵法的形式开启的话，那么该高阶魔法的威力将被提升到数倍甚至数十倍。司业统治大阵正坐落在学生们混战的区域，当肖院长命令下达之后，那璀璨的夜空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给吞噬了，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黑暗之手，手掌大能遮蔽夜空， 当这统治之手缓缓从天空中落下的时候，以驯兽铁笼为中心，赫然出现了一颗接着一颗埋在地下的暗石。假如从高空俯视，那么一定会发现这些暗石的摆放位置呈现出了一个星图的模样。这个暗影星图最先出现，然而当那一颗颗充当星子的暗石放射出一道道光芒在空中交织的时候，竟然又有星图显现。星子一颗颗连成的星轨，星轨一道道化为了一幅星图。星图不止一幅，地上有几幅，空中交织的暗盲点也是星图。艾图图和木奴娇是在屋顶上的，他们两个人正是从高处俯视下去的。连续好几幅巨大的暗影星图震撼眼球的呈现，就算是见多识广的木奴娇也没有想到学校之中竟然存在这样一个暗影系的大阵。 星座是高阶魔法的大阵。 木奴娇满脸惊讶地看着下方的那一切，那神圣庄严的星图引入眼帘。星座，暗影系的星座。再抬头，夜幕化为了一个笼罩而下的巨掌斗篷，它缓缓地笼罩而下。星光没有了，远处城市的灯火也没有了，就算是离得很近很近都感觉有些伸手不见五指。原本这就是黑夜之中的战斗，可这私业统治的大阵开启之后，学校这一大片土地都陷入到了一片彻彻底底的漆黑当中。从其他地方看起来，就感觉这地方像是一个惊悚的空洞。 这是怎么回事啊？天哪，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的魔法，为什么我释放不出魔法了？ 星座已然消失，私业之神的斗篷已经笼罩在这片区域，黑暗之中令人莫名的不安。不安又会被一点点的放大，变得恐慌。 教师大人，这里有大阵，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灰衣下的神色苍白。高阶魔法的大阵呢？还是暗影系的高阶魔法私业统治？在这私业统治下，别说魔法威力要大打折扣，自身也会陷入到一个黑暗迷宫之中，想要走出去相当困难。 不要慌，假如是要针对我们，就不会用将学员们一起困进去的暗影系魔法，除非校方根本不顾学员的性命，任我们残害。 宇昂沉着冷静地道： 教师大人，这是校方防止混乱中出现大量伤亡而早就准备的魔法阵，目的只是避免中间魔法威力太过强大，误杀成片。这个消息，我早已经从一位老师酒后吐露中知晓了。 傅天明急忙献殷勤地说道。宇昂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替人知道怎么不早说？ 傅天明没敢再说话了。宇昂确实被这个暗影大阵吓了一大跳，差点以为暴露了，原来是为了减少学员伤亡之用。那这个暗影大阵等于帮了他们大忙了，这黑漆漆的一片，即便他们将黑处妖换出来，那谁能知道是他们的呢？ 私业统治之下，绝大多数系的魔法威力都会大打折扣。我们黑处妖本身是诅咒生物，虽然得不到实力的增强，但也不会因为这私业统治而减弱。而拥有火系、雷系、召唤系的莫凡，实力等于被大幅度的削弱了，我们要对付他更容易。嘿嘿嘿嘿。 灰衣咧开了笑容，宇航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形势对我们一片大好啊，这一次暗影妖兽肚子里的地圣权要归我所有，就连莫凡这个家伙也得命丧于此。 天怎么黑了？ 现在本来就是半夜啊。 不是，怎么看不到一点光了？ 好像真是奇怪，为什么我的星子们变得非常不安，都不听从把控了？ 私业统治之下，一片混乱的学员们终于意识到他们正陷入到一个非常诡异的领域当中。这是黑暗的领域，根本看不到远处的一点灯光， 偏偏在一定的范围内又可以看见目标，就好像有一堵堵无形的黑色之墙将他们困在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密室里。密室里的人可以看得清楚，密室之外的状况却一无所知。很快，混乱不堪的战场就被这四叶统治给分割了。这个时候，那些相互打出仇怨的人才猛然间意识到，在这一片漆黑和黑暗迷宫当中，暗影妖兽若是被带走，根本就无人知晓啊。 不要慌张，这是学校早就摆设好的大魔法阵，不出意外，这是被放大了无数倍的暗黑系高阶魔法四叶统治。四叶统治是非常强大的黑暗魔法，它将布置出一个黑暗迷宫一般的战场，身处这片战场内的所有非黑暗生物实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压制，威力也会削弱很大一部分。想来只是学校担心能够释放出中阶魔法的人在这混乱中造成严重伤亡。 与白藏风为伍的宋霞说道。宋霞是新生之中实力相当靠前的，在女魔法师中也就只有她可以和木奴娇正面抗衡一番。白藏风和其他人纷纷安心了下来，可一想到暗影妖兽有可能被人借助这个黑漆漆的大魔法阵给带走，白藏风又马上焦虑不安了起来，开口道：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暗影妖兽？ 刚才莫凡将暗影妖兽甩给你的时候，我在暗影妖兽身上打了一个魔法印记，你们跟着我就可以找到。 宋霞说道： 哈哈，还是宋大小姐机智过人呢，这次暗影妖兽我们势在必得了。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90章。谁都不想看到混乱局面，混战的最终花落谁家，一切都由天说的算。像现在大家都身在一个四叶统治的黑暗战场中，每名学员各自的发挥就可以达到最大化，不至于被人放冷箭，也不至于被围攻了。所以只要找到暗影妖兽，并且找到通往驯兽铁笼的路，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该死的莫凡，别让我逮到他，不然我一定亲手把他给剁了。 沈明孝困在黑暗之中，一脸恼怒地说道。旁边的罗宋更是对莫凡咬牙切齿。本来这次他们稳操胜券了，谁知道局面变成现在这样，这下可好了，他们连暗影妖兽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好臭啊，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翔味？ 旁边的人说道。 我也闻到了。我去，什么怪物？ 什么什么怪物？你被吓傻了吧？ 我真看见了，好像一个在爬的猴鬼脸的东西。 到处一片的漆黑，莫凡自己则一直站在原地没有挪动过半步。暗影妖兽已经不见了，现在这个视野统治就是分割成无数个迷宫的战场。不得不说，这是给黑教廷行的大方便了，只是莫凡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呢？这个四叶统治大阵是给他们的形势多了一个保护伞，但也是一个巨大的黑暗囚牢。今夜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这里。四叶统治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层迷雾，是一层压制禁戒，战斗力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拥有暗影系的男人，这四叶统治不仅压制不住莫凡，更给了莫凡无限的移动空间。对于别人来说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黑暗之墙，对莫凡来说却是最方便的行动之门。使用遁影之术，莫凡可以轻松地在这个四叶统治迷宫之内来去自如。莫凡很清楚，黑教廷的人首要目标一定是暗影妖兽，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暗影妖兽。还好暗影妖兽是被莫凡标记过的，莫凡自然不可能将吸收了地圣泉的小泥鳅坠给抛到暗影妖兽的腹中，他不过是让小泥鳅坠分解出了一小滴地圣泉。反正只要有地圣泉的气息，黑教廷就一定会下手， 引诱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网也全面撒好，学校更是制造了这么一个巨大的黑暗牢笼，将他们彻底的困在了里面。自以为安全的黑教廷在这保护伞下就会逐渐撕掉他们的外皮，露出真面目，一旦暴露，莫凡绝对会将其当场格杀。小泥鳅，看你的了，帮我找到暗影妖兽。莫凡对着自己胸前的坠子说道。小泥鳅坠其实非常有灵性，更能够明白主人的意图。微微亮的光芒在小泥鳅坠之中慢慢的亮起了，就如漆黑的夜空中慢慢撩开黑暗的星光。星光很微弱，但随着莫凡的移动，这一缕光芒就会逐渐的增强。可是莫凡走的方向不对，光芒又会再次的减弱。我靠近暗影妖兽，光芒就会增强，远离的话就会减弱。莫凡很快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忍不住想亲一口神奇的小泥鳅坠。当然莫凡要是知道小泥鳅坠只是不想浪费掉一滴宝贵的地圣泉才这么殷勤的，估计就不会觉得这小家伙神奇了。顺着小泥鳅坠的指引，莫凡开始寻找暗影妖兽。迷宫之墙对莫凡就是摆设，轻松穿越了。这样的话，他要找到暗影妖兽其实非常的容易。好奇怪啊，怎么方向一直在变呢？莫凡看着忽明忽暗的小泥鳅坠，心中多了几分疑惑。莫凡继续前行着，忽然暗影妖兽的方向又改变了。莫凡站在原地不动，想继续锁定方向。这时候小泥鳅坠的光芒竟然在自己一点点的增强。自己没有动啊，光芒为什么会增强呢？嗖的一下，突然间一道灰影从莫凡的面前掠过，那是一只豹子形态的生物，大体能够看到只有轮廓，然而其尾巴闪耀的光芒在昏暗之中却格外的鲜艳。我去，这家伙不是被绑住了吗？莫凡张大了嘴，看着飞奔起来比幽狼兽还快上很多的暗影妖兽。暗影妖兽挣脱了捆锁，已经在迷宫当中逃窜了起来。咕咕咕的声音，很快那一声声悚然的声音就传了出来。这叫声莫凡可谓再熟悉不过了，是黑触妖。黑教廷的人竟然把黑触妖给换了出来，并且是在群猎暗影妖兽。难怪暗影妖兽跑得飞快，被一群臭气熏天的妖怪给追的，看来跟着暗影妖兽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了。莫凡躲在迷宫墙中不禁冷笑了起来。 错不了，就在这儿。 宋霞神色一沉，目光注视着前方的一片黑暗。白藏峰和另外三名世家子弟也都凝重了起来，魔法随时恭候着。 啊，好臭啊。 是啊，是谁吓尿了吧？不然怎么这么臭？ 庄离峰开口说道。 别说废话了，暗影妖兽在快速移动，庄离峰准备好你的植物系魔法，一定要将暗影妖兽给控制住。 宋霞也嗅到了奇怪的味道，不过他更关心暗影妖兽。庄离峰点了点头，手中已经慢慢有一些墨绿色的藤蔓在缠绕，绿色的星轨划过，藤蔓技能随时准备，就等着暗影妖兽出现了。终于一个灰色的轮廓出现了，奔跑起来快如风，如果不是那不停闪耀着光亮的尾巴，大家未必看得清。白藏峰在这个时候也准备了手中的魔法，眼睛更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朝这里冲过来的暗影妖兽。一阵恶臭的狂风迎面扑打过来，原本还神色肃然的几个人嗅到这股臭气之后一下子都翻起了白眼儿，而有洁癖的白藏峰更是直接干呕了。 我的天，那是什么怪物？ 突然间庄离峰大叫了起来。庄离峰在最前面，他终于知道了那臭气熏天从何而来的了，正是一大群的鬼猴脸畸形人身的黑皮怪物。这些东西成群结队，有的直接在迷宫黑墙上爬行，有的在地面上急速狂奔，有的甚至能够倒爬行走，密密麻麻，看得人头皮直发麻。庄离峰发誓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比这更丑陋更恶心的生物了。 快闪开！ 宋霞脸色一白，对身后的众人喊道，这批人也都属于新生中的精英，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之后，都不至于傻愣愣地站在原地，他们朝着周围跳开了，根本就不敢阻挡这群洪水一样涌过来的黑皮生物。 用魔法，快用魔法！ 白藏风更是怪叫了起来，他已经把控了星图，双手之间有一股凌乱之风在涌动着。受到了司业统治的压制，白藏风完成星图的速度比往常慢了很多，甚至差点出现断裂，最终他还是完成了一道风盘龙卷。风盘盘卷而起，凛冽的狂风高速地旋转着，化为了一条萦绕而上的硕大的旋风。旋风在原地飞舞，那些冲上来的黑触妖一头撞在这大旋风的风盘上，纷纷被抛到了空中。黑皮怪物一个接一个从空中跌落下来，摔了一个粉身碎骨，脑浆都涂满了地面。白藏风这一个风盘龙卷可谓是一下子惹恼了睚眦必报的黑触妖，剩下的黑触妖目光一下子锁定了白藏风等人，竟然直接朝着他们扑抓了过去。 你是猪脑子吗？他们是冲着暗影妖兽去的，你惹他们做什么？ 宋霞在一旁高声尖叫了起来。白藏风这一个风盘龙卷最多也就杀了三只黑触妖的样子，换作是外面，一个风盘龙卷大面积秒杀黑触妖倒也不是问题，可是司业统治之下，别的系的魔法全都受到了压制，除非你自身拥有暗影系，可以保证其他魔法不受限制。白藏风看到了从黑暗迷宫更深处爬出了更多的黑触妖之后，吓得腿肚子都哆嗦了，他根本没想到这种妖怪这么多，此刻他的眼睛就跟繁星一样盯着白藏风。 快逃，快逃！ 他们的队员叫了起来。 重力风，快使用你的中阶植物系魔法！ 宋霞指挥道。庄离风不敢多想，放弃了初阶植物系魔法之后，更是描画起了一个植物系的星图。 昆之林，求饶！ 庄离风显然也是个高手，危急时刻魔法运用的还很娴熟，只是原本范围足以将这整个黑暗迷宫道路给霸占的昆之林，在司业统治下竟然大打折扣了，仅仅封住了三分之二的道路，还剩下一个明显的缺口可以让那些怪物爬过来。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